好歡迎嚟到《塔餐》咧，今季拜就係嗰啲所謂罐頭節目，即係話諗唔到咩講，叫咗頭嚟揾啲一巴嘢節目嘅。 啊，又係我同阿傑達啦、小靜啦，我係。 今季咪講啦，嗱，唔好諗住講火車，但係火車好似冇咩要講，已經講曬要 講曬啦，你啲咁 冇嘢暫時 係咯。 不過佢集咧，遲啲我睇下北陸星幹線坐咗之後有咩嘢可以講下啦。 嚇、啊，去到先講啦。 咪咁點都會去嘅，不過十月就是先算啦。咁講下日本拉麵嘅，即係之前有講劣食嘅，之後又講啲算美食啦。 算是的几大美食咯，一个 有啲人食拉面有一个好错误嘅，即系面日本面有啲错误嘅理解咧。佢成日觉得又咧会食好味，点好味点好味。我第一个人反应就系，你唔好对佢有咁大期望啦，拉面嚟嘅就一碗。 咁人哋啲地道地，即系点啊？即系比较街坊嘅食品。 即系最紧要 系你贵到尽，贵到尽都系俾到你千五英。嘅程度，你同 好辣鬼 先，系啊！你基本上一千英食嗰个拉面系好豪华嘅，佢贵在边度咧？贵在叉烧啫嘛，其实系你面啊汤嗰啲，其实个成本唔系太高嘅，就讲真。 其实一般嚟讲，600 yen 再八拉面嚟讲咧，一般就系600 yen 左右啦。 吓吓，即系呢个正常价咯。如果你要促销平嘅，咪300零到400。 我食过嘅，我自己喺即系通常咧。如果以計時台北海道計時台啦，嘅價錢表嚟計，佢俾佢水比較多花樣嘅、 嗯。 一般咧普通拉麵就600 yen，跟住如果加如果多叉燒、 加蛋啊、加叉燒，哈哈， 如果加大子啊嗰啲就1000 yen。 哦，咁係啦，呢啲你要靚食材咁。 如果限定海，如果加埋又加大子啊，又加蟹嗰啲就1500 yen，最貴1000 yen。 但係我有個問題想問到，睇咗佢要幾多啊？依家又要加個麵餅。 收100 yen啫嘛， 哦，都系百零程度，系咯系咯咯。 即系嗱，香港就唔好讲啦，香港其实啲拉面真系，因为香港其实咧，除咗一啲铺头会自己有即系有做面工场啊，自己做面之后，其实都系嗰几间订面，所以你发现咗香港食拉面咧，就算有时啲铺头大部咧，食食都嗰几日面，因为嗰面一食外资面，即系 都系订，冇办法，做唔到咁多产量。 香港系有几间，即系我所知，香港其实有间专有间做厂系做专做日本面嘅。好多鋪，好多日本拉麵鋪都同佢攞貨。 係啊， 其實嗰間唔係真嘅，嗰間嘢其實做唔錯嘅。嗰間嘢我好似係叫江美，嗰間嘢我只係佢個代稱叫江美，所以有陣時我笑江嚇江子美笑埋面呢個笑話嘅。其實嗰間嘢係佢叫江美，其實咧因為江美咧就佢其實應該咧就執佢咧日本名叫小江，但我係唔知點解就是。我睇佢嗰個牌就識 Comia 咁，你點解小公點亦都做江味嘅？唔係好明，我都係依家我始終係唔明點解會咁譯嘅。 真係江味 fans 嚟嘅，可能你 唔知啦，可能係啦。但係嗰間嘢其實啲面係唔差嘅，咬落爽口嘅。但係就係大規模生產，你有時香港好多大型面檔面鋪都係用嗰只面， 係啊， 唔係唔正宗嘅。就日本其實都啦，日本大致啲味都差 唔多。唔係你要自製面其實都有嘅，但係即係你如果產量少，你可能一日做咗十幾 間鋪咪用自製面咯，有嘅。 係 唔係通常自製皮咧，通常都係細小型面所。如果打開好多嘅話咧，你自己做嘅話咧，你 想係啊，嗰陣時嘅， 不如索性叫去訂貨嗰個啦。 係當然啦， 叫佢幫佢做批面，因為佢只有工場要訂日本面粉翻嚟幫佢做。 咁其實日本個情況係點？都係咁樣問啲。 日本都係嘅，係咯。日本除你估一間咧風堂嗰啲，自己做面工場。 咁嗰啲大連鎖店就唔使講啦，自己後面自己供應搞掂啦。 全國鋪，跟住供埋海外，佢跟住佢自己有工場。 但如果單頭嗰啲咧，單頭都又係咁嘅情況。 單頭都唔會嘅，一般嚟講，一般你話街，即係你隨街食到咩面，其實都係訂貨啫嘛。 係咯， 冇可能唔通你真係你一般嚟講街邊面檔，唔通你有例外，先即係嗰句戴咗頭盔先有例外。 啊，實有嘅，咁實有啲即係堅持有啲嗰啲佢都話嚟特別重嘅，即係要自己做埋咁樣嘅。 你話街邊拉麵鋪，或者食碗拉麵，或者車站嗰拉麵咧，都係訂面㗎啦。有一數嘅，其實呢個因為佢大批，因為佢一般就係日本，因為就係香港人睇面鋪。其實間間啲面都唔會差太遠要，即係你話去到留心記依類，自己只打面就另計啦。但係一般如果大批訂面咧，其實係有定唔會差嘅。對外國，即係對於我哋外國嚟講係似樣噶啦。 嚇、啊，當然啦，呢、這個。 但如果你話即係嗱細面鋪大批細面鋪訂面嘅，我所記得咧 係 有一間我自己食就係東京足地嘅井上。 嗯。 點解我知點解我覺得佢係自己製面咧？就係佢面零食優嘅。 又一般嚟講，佢比一般我街邊食到嘅拉麵咧，係有三分一左右啦。有介乎於香港嘅香港雲吞麵同埋日本拉麵之間。 哦， 比雲吞麵粗少粗啲，但係有個本拉麵。攣口感好彈牙，吸湯。就好就係好味嘅，真係好味嘅。但係因為嗰間就只供應自己肯定㗎啦，因為其他地方食唔到嘅，你點講係操過佢㗎啦，一食我知嘅。 咦？但係佢築地本身其實會唔會同隔離啲海鮮店合作咁？ 唔會啦，應該，因為 即係佢自己做嘅，即係唔係？ 應該自己做啦，因為佢築地印我築地有幾宗好似拉麵鋪得，好似得冚得佢一間，唔多個。因為築地咧賣海鮮飯啊、壽司啊就好多。 係咯，就係話即係。因为比较特别少少咯，喺个海鲜喺个海鲜嘅即系集中地嗰度去买拉面。 我竹地咧就主要咩咧？卖海鲜嗱，卖寿司啦，海鲜饭啊嗰啲嘢嘅。 系咯，即系其实除咗拉面之外，另外嘅日本去日本会食嘅嘢啦，其实就即系系咯。 海鲜饭其实我一直都唔多中意食，我其实唔多中意食冷冰冰嘅嘢，所以海鲜饭系麻麻啲中意。吓，不过就 另外嘅话啦，即系有机会再讲啦，呢个就 拉面啊。日本中主要分開啦，東京嘅東京風、北海道風同埋九州風三種，主要 三個地方咧， 主流咧， 明顯分別咯，其實叫做嚇。 其實我東京其實冇咁多花樣嘅，我所知都係東京花樣最少 嚇， 北海道多啲，又話有著北海道咧，啲拉麵鋪咧通常就係入到去問你就係要有醬油、味精同埋鹽。 啊，系啊，湯底啦、啊， 湯底啦、啊，但東京就冇呢樣嘢，冇東京印象中好似唔多。 咦，東京主要都係豬骨多啊，你 豬骨湯啊，東京豬骨湯 嚇、 啊。但係北海道咧就分三，就醬油、味精同埋鹽。 係啊， 東京湯底、 就是、基本嗰幾樣湯底嗱，清湯啦、面豉啦、豬骨湯啦、鹽，即係其實都係清湯啦，其實。 都係豬骨湯清湯。 嚇、 啊！東京清湯派嘅。 嚇、 啊！我喺東京食啲拉麵，好少話會好去好濃湯啊咁樣。九州多濃湯。 嚇、 啊！九州濃湯派嘅，嚇、啊！東京通常清湯， 嗯， 我食落去感覺上我中意清湯多啲啦， 嚇嚇嚇。 反而話北海道，即係住北海道住咗成年幾，但係北海道我成日食佢，其實我都係中意味精湯底， 嚇嚇。 感覺上其他湯味麻麻地， 即係味精比較好過好過豬骨嚟嘅，覺得係。O、okay, K， 即 系 但系我 冇问题啦，呢、這个就 吓、 是 啊、个人我都要食猪骨汤多啲嘅，其实 同埋北海道佢开，因为另一样嘢就系北海道本身佢酱油佢本身汤底清就因为佢本身佢仲会加大量嘅牛油落去啊嘛，佢会加重牛油料嗰啲，如果 即系觉得会浓啲啦， 如果本身佢汤底佢啲料浓啊，如果啲料上面加一大块牛油落去，如果仲系用猪骨汤底嘅话咧，就好健变得 啊，当然啦，呢、這个就。 佢就結果佢通常就會用啲清湯，咁你嘅方便， 即係佢用牛補翻個濃度嘅。 係啊，咁你但係你入哇，你又蟹啊，又帶子啊，幾廿樣嘢抌咗落去。如果用豬骨湯底嘅話咧，你碗湯你嚇肥到食 啊，好超好玩嘅係。不過話時話日本多啲拉麵係咪好多好多會落好重料定係 一般唔會啊，因為其實 即係唔會話特登話即係爆加料咁樣，即係執到滿曬先。 一般唔會， 即係斜道食法啦，即係我 所謂。因為咧叫麥啲傑斯明食法嘅。一般嚟講，拉麵真係其實最來去咪幾種，一塊魚片，日式魚片，兩三塊叉燒， 冇叉燒，叉燒有 嘅。雞魚筍，雞塊之外係咁多啫嘛。整揸就加半隻蛋俾你咁，係咁多噶啦。 係啊係啊，温泉蛋。 日本叉燒，日本嘅拉麵其實即係最正統嘅，亦都最簡單嘅。叉燒就真係加加雜飯都唔同嘅叉燒，我發現到我食過好多家 啊，係咯，叉燒有一個好易講嘅嘢。 叉燒日本拉麵叉燒，即係其實咧就簡單就係咩啊？一塊腩肉，一塊豬腩， 起切片咯。 唔係，豬腩起咗豬腩上啲碎骨先，然後捲埋一齊炸住，集揾湯集浸熟佢，然後浸完之後再揾醬油再浸，叉燒汁啊。再浸， 即 系 即 就切片。 哦， 呢个咧就叫基本做法。 加 我所知道加嘅做法有，系嘛？我所知好似一兰食嗰啲咧，佢就系搵块厚身嘅细块嘅腩肉，厚切。有啲嘢卷埋一嚿，有啲咧就唔卷就咁浸，得大块嘅。 系咯，成笪笪落去。 有一啲咧就系卷埋就中间加料叶，即系嚟加胡椒粉咁样。有时候食块叉烧。 我一食落去，哇！咁多胡椒粉，我話哇，邊個師傅腳做乜咁重手咁入？第一口就去，嗰次佢落好多胡椒粉，即係食落去，咁啊食，哇！哇！ 哇！但唔係嗰受到喎，咁重咁重。 係啊，我個師傅咩事咁入？ 即 係咁重手。 咁講啦，即係我中意食偏濃嘅，即係你俾多啲啲我唔介意，但係即係係咯，唔係個個都食得咁犀利。 嗱，香港就會有啲就受叉燒，即係牛肉、豬肋、牛肉切片。日本我印象中好似冇牛肉嘅，全部肥叉燒嘅。 嗯。 唔係炸得，唔係叉燒炸得靚，好難嘅事嚟嘅。因為你諗下，一塊成幾斤重嘅大叉燒， 啊、 卷得佢好實，跟住你用力炸，跟住再用嗰下，哇，好辛苦嘅大佬，話叉燒。 咁你背後做嘅過程都係啊，好緊要啦。 所以你炸，因為你諗下，我炸到你見到塊圓形，好似圓形嘅靚叉燒咧，又好我係好，你可以睇見靚叉燒咧，我好感動嘅。啲、 啊、 師傅功力。同埋呢啲咧， 其實難嘅呢個我覺得係。 我記印象中好似冇話當然有啲大規模做，但係通常都會有啲你間鋪都收得貴啲咧，你都會自己賺。 應該自己即做，應該即可能嗰朝早預先搞掂。 如果你有火車站嗰拉麵檔、拉麵鋪啊、烏冬鋪，你唔好講啦。 啊，嗰啲唔係啦，嗰啲嘅最緊要快。 嗰大規模訂貨。 嗰啲即食為先嘅。 三四百一碗面想點？ 係啊。 如果你話一般嚟講，似稍微有少規模嘅拉麵鋪咧，都會自己賺嘅。 因為係啦，講個湯底，講埋麵質啦，其實你拉麵其實即通常你食嘅麵都係。相對會比較即正常嗰只係粗身少少嘅嘛，比較 睇下點咧。 即係比我哋平時即點講咧？我用翻廣東香港面比啊，香港嘅幼面粗大概兩倍到。 係啦，係比香港咗銀絲面粗啊。所以我照台灣話井上呢只特色就係、是、井上面就啱好就係乎香港嘅銀絲，香港嘅雲吞面同日本我一般食通嘅拉麵之間。 咁如果再粗咧，有冇試過啲即好似上海粗面嗰只程度？ 都試過。 嚇，又唔係烏冬喎，即係佢真係黃色黃色，但係 佢就烏冬少少有試過。 係啊，係嗰只咯， 因為嗰間就食香港食過 嚇。 而家好似冇啦，嗰間好似冇，不過唔係拉麵煎麵嚟嘅，粗身啲嘅。 嗯， 就 煎麵再講啦，之後 係煎麵另一樣食法，煎麵近呢幾廿年先至，十零廿年先至開始有個新食法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有啲撈麵咯，我叫做撈麵啫嘛。 新潮流嘅 新潮流，新潮流咧，陣間先講啦，陣間再講啦， 陣間講啦。 咁要撈佢粗面唔流下，因為粗面麻煩就係，即係如果食粗面，佢只係食烏冬算數啊。 O K， 我唔係，但係兩種嘢嚟嘅喎，你始終你個面質又唔同，你好似感覺上好似呢只面，即係我平時拉面係彈牙少少，但係烏冬好似係腍啊嘛，軟。 拉面因為太厚身，因為難煮熟啊。 嚇！ 難煮熟咧，日本拉面鋪咧，因為佢講又快啊嘛，最好就咩入嚟兩分鐘俾個面你。如果啲面太難熟嘅話咧，佢好難做生意，所以佢唔主動賣粗面。 嚇！即係主流都係有面多嘅，其實大家都 因為呢個就好純粹係因為叫做你人流加快，因為拉面鋪本身就要講又快入去。入去你如果買飛買票機咩？ 係啊係啊，都啲人都坐咗，可能即係佢啲流量都有個問題啦。其實 你 通常 如果你碗面你六成七六七分鐘嘅話，你咁樣一下流轉得慢，咁你做唔少生意。 係啊，拆開少少， 趕唔切啦。 拆開少少啊，即係其實日本啲鋪同香港啲鋪唔係爭好遠嗰啲個大細，其實我所知都係即係一個鋪十最多俾你廿個 吧台咯。 系啊， 吧台住，因為吧台咧，你坐得唔舒服咧，你入唔坐耐嘛。如果你一般餐廳可以面對面嘅話咧，你可以坐喺度傾偈嘅話咧，你啲客走慢嘅啦。但 係 吧台你坐得唔舒服，你對住個師傅唔睬你嘅話咧，食完就走啦，咁就落。所以入所拉麵鋪咧，正統嘅拉麵鋪咧係吧台嘅。 係啊， 好似你話有啲冇辦法，冇辦法即係設計問題啊，一般設計焗住一定要對面台，但係可以計時台嗰啲，我喺日本佢開幾間嘅時候都係坐吧台嘅。 正常都係，尤其是你講細嗰陣時，即係好似車站嗰啲更加。 車站定吧台企添啊，冇位。 企添啊，係啊，你要即係走嗰只啦，係啦。 係啊，吧台方面。方便留吧台嘅食完，你辛苦嘅，逼逼夾夾嘅，手一撞手爭嘅。咁快食完快閃人咯，大佬阻佢住曬。 係啊係啊，頭先提到 做生意啊嘛， 提到烏冬啊，烏冬其實喺日本除咗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嗰種厚少少粗嗰只之外，有冇其他款式嘅？ 印象中少，因為可能我去開 cheap 咯，可能拉麵，可能嗰啲咧烏冬鋪我都係去一車站嗰啲咁樣變來去嗰啲。 即係我就食嗰一款啦，名古屋嘅算係特產算少啦，嗰種叫咩夫子麵 ，Kiss Man 嗰只咧就佢。它是白身的，但是就扁的，即是我們烏冬平時是一條粗條圓方方 咁樣噶嘛，但係佢就似我哋河粉，有啲似河粉咁嘅 feel。 即係所謂讚岐烏冬，即係以前我好多年前喺觀塘官藥室嗰個年代，就係食讚岐烏冬。 嗰只就幼啲嘅，我哋粗身嘅，真係以前舊式河粉嗰種粗，好大條嘅。 即係觀塘年代啊，觀塘特別多啲古人精怪嘢食嘅。 係啊，嗰只我中意食，但係即係點樣講咧？唔知道應該可能東京有嘅，不過未唔係咁容易揾到嘅就。 即係依個差唔多。 福島都未高先識到。 烏冬我真係印象中唔係食烏冬，我 係好似你都唔係烏冬咯，其實。 我因為食烏冬衰啊，嗰啲動漫一食烏冬咧，但係成身都係乾汁。但係烏冬更加唔好講啦，但係一般如果通烏冬，你都即係唯有拉麵，我食拉麵多。 講埋頭先湯底漏嗰樣嘢，有冇食過啲例如咖喱嗰類嘅湯底？即系中意类或者咁讲， 好少偷食，因为一食要成身弹成，因为乌冬嘅话弹成身都系嘅。 但感觉上好似好奇怪，你汤 乌 冬， 乌冬系古人精怪多嘢，乌冬唔知点解将 汤咖喱讲上唔系汤乌冬嘅错。 日本人即系乌冬咧，佢好多新花样嘅，但系拉面咧佢冇乜花样可言嘅。 你话花样咪头先讲嗰支面咯，屌你讲过 支面咯，支面新花样，但系本来拉面其实就好简单啫嘛。日本拉面咧其实我所一封糖啦，即係而家紅到爆嗰啲封糖咧，其實啲又話佢咩赤丸新味，咩白丸原味、赤丸新味，超！其實所謂白丸咩叫，即係好直接講句，你知咩叫白丸先？ 嚇 咩？你知唔知叫你所謂白丸就咩？白油 哦， 白油者豬油。 嗯， 好簡單，佢面點解香啫？落豬油啫。 豬油啫嘛，唔係都係嗰句啦。你越唔健康啲嘢越好味噶嘛，正常啊。 其實即系唔怕我穿搭啦，其实香港好多云吞面都落豬油噶啦，落心记都用豬油啦捞面，因为你好关键，你唔落豬油你唔香嘅啲面， 梗系啦。 有次我同我朋友经起食饭， 你好寡嗰啲嘢，你净系净落汤落汤底，你唔嗰啲油啊落。 有次我朋友去食嘢，倾讲开，佢话一次同我讲一件故事，就系佢自己，因为做飲食業嘅，咁見到間唔知佢食間面好，見到我成兩桶白色兩桶油落去，跟住走去問個店員啦：你用豬油噶？咁變成冇，唔係豬油嘅咩？跟住我同事問：屌依家佢話我哋都唔當豬油噶嘛？點會唔知啊？ 大家心照啦， 心照，因 為唔係係啲人驚話健康性，即係 聽豬油驚。 點解個衰啲講句健康 dude 嗰啲嚇？ 香港人係驚豬油嘅。潮州面落豬油， 咁根本就係落呢啲落啲先好食噶嘛。 日本拉麵落豬油，邊度唔落豬油啊？ 咪係咯， 冇豬油唔成事噶、 啊。 只不過大家唔出聲，唔話俾你知啊嘛。即係 費事你嘈，費事你煩咧。 冇豬油唔香嘅呢邊， 梗係啦。 唔滑因為 咁或者嗱，講講煙麵其實咩嚟？頭先冇講過，就講個煙麵，其實 煙麵 咯，煙麵啦。其實同湯麵點樣講咧？湯麵就佢啲麵浸喺湯裏邊啦，但係煙麵咧，佢個做法咧就係、是。个汤分开，跟住啲面咧就独立上，即系我哋大概我哋捞面嗰个 做法啦。应该咧，如果我嗱纯粹纯取勾出呢段估啊， 吓， 亦佢系由食荞麦面开谂出嚟嘅。 啊， 荞麦面食法就系、 是、都系冻食噶嘛，其实 将荞麦抌落啲汤荞麦汁咗面食。 系啊系啊， 而咧煎面就由呢、這个，应该我谂煎面就系、是。由依種方法諗出嚟，不過咧就荞麦汁就凍嘅，荞麦面又係凍，荞麦汁又係凍，冷食。 煙麵就暖咯，其實。 煙麵就熱，就熱熱湯，咁啊啲麵面就浸。 有啲更講究，直情攞熱水幫你浸住啲麵，跟住要你食嗰時直接就攞出嚟。 喂，啲麵落完之後過冷河啫嘛，過完冷河跟住整緊熱啲麵，跟住用啲熱嘅湯汁浸。 唔係佢用，因為佢用意就話即係啲凍寒啊地方咧，如果你浸擺面人，好快就會凍僵噶嘛。咁即係包到嗰啲地， 即係煎面我即係有時我試揾咗資料，煎面係十零廿年前， 好似戰後 啊，唔係十零依幾廿年， 戰後都冇添，都未到，係咯， 喺80年代，我覺得印象80年代開始有嘅， 係咯，我都知50年咯， 冇歷史啊，歷史短嘅， 係啊，新派咯，新派拉麵咯， 佢有啲似拉麵，但係又同拉麵有啲唔同，即係煎面，即係撈面啊， 嚇， 才知好似有一次撈面，但係同撈面有啲唔同， 係啊， 因為撈面嘅話。你真係純粹落豬油撈落去啫，即係例如話蝦子撈面咁樣啦，心記嗰啲。但係佢有啲唔同嘅，佢就佢都落油，但係落咗油之後，佢仲要點湯。 唔係，即係佢將個湯濃縮咗，跟住分開上俾你浸，即係即浸即食啫嘛，即係等啲面唔使長期浸住湯。 係啊，濃湯。 即係出咗另一個風味出嚟啫，其實。 係啊，呢個其實唔同食法啦。 有有亦都有啲變化啫，其他湯底，但一般嚟講都係豬骨湯底。 啊，咪有啲加啲加魚介或者嗰啲粉嗰啲咩誒顯介粉啊嗰啲叫。 又係加粒糖。魚粉一定加嘅，依樣 係啲海鮮，加啲海鮮，海鮮海鮮做調味嘅。 有海鮮湯咧，其實係有一句，當你有落咗家之後，你嘅家家開始唔同變，有啲變化噶啦。 啊，實係噶啦，呢啲就 即 係正正係有花雞湯添啊，隨時。 喂，相對嚟講就會更多花樣嘅，因為始終佢歷史唔長久咧。 唔係，同埋好似可以創新啲，容易創新啊，其實因為佢冇歷史包袱咧，佢冇一個固定格式咧，變咗係即係各施各法，我又 拉麵。但如果你係傳統拉麵嘅話，其實落去就嗰句真係湯真係湯底咪換嚟換去咪係。清湯底啊，豬骨湯底啊， 係啊係啊， 魚骨都少嘅，本身好似人哋中唔 啊，同埋基本上我感覺上咧，其實咧，你入應該日本拉麵度都係嘅，應該係單一嘅嘛個 menu， 即係佢俾你嗰個菜式基本上都係最多可以俾你揀麵揀湯底，冇其他嘢嘅，應該就 睇下邊啲啦。如果係啲 係咯，即係 小店嘅話，即係話東京井頭先我講過，東京井上嗰啲就冇得揀添。 係咯， 佢連 多少都唔俾你揀，固定都係咁就。 我講咧就係嗰間鋪頭係。新鋪上間鋪頭得兩細到好似都唔知五十尺，兩個師傅，一個師傅落叉燒，一個師傅落面，跟住有個僆仔出面收錢洗碗。 蚊型鋪係咯， 蚊型鋪，跟住我每次整六碗，擺你俾幾多錢落嘅一碗，冇得揀。 因為正常據我所知，即係你有翻咁手規模先有啲即係小食啊，或者其他嘢可以俾你揀。正常 有啲有小食嘅， 即係拌菜咯，炸餃子啊嗰類嗰啲咧。 我自己日本喺札幌有一間拉麵鋪咧，就喺火車橋底。喺札幌車站咧，其實有兩間嘅，一間咧就係喺後面近住北海道大學嗰邊，就車站前面一木屋咁樣嘅。一間就設定，一間咧就屈咗去嗰啲咧喺天橋喺火車軌下面底嘅。另一間就嗰間就有啦，咩餃子套餐就係拉麵加餃子加個炒飯。呢啲最正統嘅。 係咯，好神奇啊！佢係食住拉麵再食炒飯嘅，即係本身唔夠，即係好似拉麵係唔夠，要攞個炒飯補。 好實啦，我覺得係我係唔夠，所以我喺本係唔多食拉麵就係、是，我係覺得唔夠。 咁唔係調翻轉嘅，有啲平嘅，但係問題你食唔食啫？即係 唔夠。拉麵應該600 yen 一碗拉麵喺日本唔算貴，但係如果你想食飽嘅話，你唔會想食拉麵。 正常嘅。咁你如果有嗰堆吉仔啊、松屋面前有飯食。 你吉仔一碗牛飯300 yen 到， 係咯， 普通嘅。你要兩碗就 唔係，你要大食咪500咯，四五百咯。 500 yen 已經乜都夠，但係一碗500 yen 都未買咗碗拉麵。咁你計個係做就係、是，如果想食飽嘅話，你就所以佢咪出埋呢啲叫咩？一個拉麵加餃子加炒飯就係 啊，俾補底啦。呢、這個就即係呢啲係咩咯？即係點樣咯？你整平時食，即係唔係話專登走去試味個做法咯？即係叫咩啊？ 日常 食法咯，叫做 即係上班做， 晏晝幫襯你跟住走嗰只咯。 呢啲套餐嚟噶，以套餐周圍都係，甚至有啲本來唔係賣有咩餃，好似我王醬都好似有拉麵賣。 係咯 ，set 咁樣賣嗰啲套餐。 王醬未入過去，我印象中好似佢都有拉麵，不過得我煮嘅賣餃子啦。王醬就 嚇嚇， 即係呢樣嘢。 王醬反而唔係，係咯，唔關 拉麵。日本拉麵鋪好中意賣餃子，我唔知點解。 嚇嚇， 我就 但除非口味食慣咯，佢哋應該。 除非你細得好緊要，即係你話細得好，即係頭先講嗰個一兩全間鋪頭，即係企位嘅，得兩個人嗰啲。專門店佢淨係食一種買，整一色一種拉麵，你已經買夠啦。但一般嚟講都係拉麵啦、餃子、炒飯典型嘅組合啦。 嚇，問多少少嘢啦。其實佢面嗰度其實點樣講啊？佢咪有啲我哋即係香港有啲鋪咪有啲可以揀濃度啊，揀嗰個面身幾硬嗰啲嘅。 時間六時間啫嘛。 係咯，我知，會即係會幫你做埋啲嘢。 日本 即係或者定係佢俾你係點或者即係佢 你唔開聲就冇咯。 哦 ，OK， 日本都得嘅，佢開聲咯。 Okay, 即係個師傅，即係睇個師傅手勢點。 個師傅我講話要遠少少嘅，外少少。 哦，咁樣就 間都有， okay、 間間都有。即係你話除非嗰啲係真係做到唔停一手嘅連鎖店，或者頭先我講嗰啲，得兩個師傅做一六碗面。你冇咧， 就有啲師傅嘅固執咯，就係話，即係你係咁食就食，你冇挑戰佢啊，係咯。 所以叫做大師傅咧，其實唔係好多啫。 啊哈。 同埋佢應付得到咪得咯，即係你話，如果師傅嗰時得閒咪得咪，如果師傅都唔得閒，得個人睬你咩？ 啊，當然啦，呢啲好現實嘅拉麵。 一種咧就難，另一種拉麵就所謂叫做屋台面傳説。 咩嘛？有車係車仔嚟噶嘛？跟住停喺度，跟住 屋台咩？屋地攤傳説咯。 係啊係啊。 東京有啲人認為東蘭其實揾到嘅，東京揾到嘅。 但係咪要離開少少啊？即係冇 唔使離開，新宿西口咯。 咦，新宿都有嚟，犀利。 有一年啊，我同阿末日幽靈兩個去寄嘢，去 Kamikaze 東 Kamikaze 寄嘢。咁寄完嘢，我兩個行翻去由西口，因為東西口新宿西口郵局咧，新年都開啊嘛。嗰年啊，好似佢都講過，佢咁我同佢攞完嘢啦。咁行翻去新西口車站，即係而家嗰個車站就係廢棄嗰個巴士站，嗰度見到檔一袋車仔面啦，即係嗰啲叫車仔面啦。咁再食成要好老實嘅，唔好有任何期待，因為唔會太好食嘅。但係咧食風味， 咁呢啲你同香港嗰啲街頭檔差唔多嘅啫，其實都係 食 B 型嘅，係 咯， 完全係氣氛。即係天寒地凍，出面凍冰冰，就係整碗拉 麵。佢有得食，就算你唔記得咁多嘅，我覺得係。 都當然啦，唔會好難食嘅，都唔難食嘅。日本拉麵， 唔係，但係又唔係好出色咯。即係話即係係咯。 即係香港食雲吞麵咁，其實唔會太差嘅。即係任何一間都唔會食到你一分出嚟嗰只啦。 我始終係覺得咧，香港所謂嘅拉即係正拉麵咧，其實係因為我哋食得少，即係我哋冇接觸過，所以先覺得新鮮。 日本拉麵就在香港雲吞麵， 係啊，基本上就日常食品嚟嘅。 基本上能夠開得一段時間咧，就唔會出去邊嘅。 係啊， 咁其實我哋食大約都唔出，即係叫做收貨。日本拉麵都係噶，其實除非你真係好彩撞到間好難食嘅，唔係嘅話咧， 嗰啲行會行到爆咯，同你 就算啲車仔，就算啲街邊車地攤片咧，都唔差嘅，食落嘅。如果你話好似福岡天神台嗰頭、天神街嗰頭啲啦，嗰啲長處嘅。嗰啲就好味啲，因為佢嗰啲一做咗幾廿年嘅老字號咧，啲面就好味啲。但一般嚟講，車仔面真係食風味啊嘛。一碗拉麵加一碗加一份餃子，跟住加杯啤酒，夜晚食完就翻屋企，嗰種 feel 啫嘛食。 係啊。 你唔會好認真認為，即係你諗住去食好味嘅，你唔會食嗰拉麵嘅。同埋日本拉麵都有啲嘅，因為我印象中係有一次阿樂哥。大過我去吃一檔九州風味就真的很濃辣麵很濃的。 它是什麼豬骨還是 豬骨麵來的豬骨很濃、 哦、 九州是豬骨麵聞名的嘛、嗯、但我吃成千一碗很濃厚 哇即是落很重料的 是我甚至我連我一個區濃麵都有張住口的感覺、豆味、那裡的新宿都有分店因為其實現在你似樣的拉麵譜其實都會在東京都會有些分店的即是說你想吃計時台的話你咪去上野咯，上野有分店啊，上野台喺上野。 咁你做得連鎖，開得連鎖，應該都周圍都有啊。除非佢即係單一間鋪，佢唔諗住開，咁你要專登走過去咯，冇計。 反而話 佢有個好嘅。 上次我去九州，我見到一風堂，我覺得好大嘅總店，我就唔走入去啦。嚇！唔知點解，我唔 係對啲連鎖店係總係有啲咩避忌。 即係總店咧，就好想總店，但我唔去。一嚟我完全冇去，一嚟我又食過一次喺香港食過一次之後，我對佢冇好感。 香港都麻地，其實我唔知可喺香港改咗風味，定係即係日本本身已經係咁。 香港因為 我覺得唔係我杯茶。 香港拉麵鋪咧，有啲鋪頭咧，為貨源訂得唔好，即係係香港難訂貨啊。佢用香港料嘅話，你用香港料啲麵就差噶啦。 即係咁講啦，嗱，我咁講啦，啱啱即係錄音之前，我就去咗食拉麵。咁係咯，葵涌區啦，咁發覺 OK 喎，即係比我之前食嗰啲拉麵都。唔錯喎，其實叫即係中上，我覺得係其實， 因為一般嚟講拉麵，即係最緊就首先一啲麵店，首先啲麵店點先 麵啦，跟住湯咯， 湯麵湯 啊，其他配料點接第三個啦，其實係啊係啊， 麵只要你麵同湯掂嘅話咧，其他配料就差幾有譜，即係一碗麵最重要就係啲麵，如果你啲麵都食唔，你麵你食唔到咬唔彈牙嘅，你都未唔都冇麵味嘅， 不過咁樣講啦，我就湯行先嘅，因為大家通常麵第一樣食到嘅嘢係湯。 哦、 第一樣不倒可以入到 黑口。湯一樣就係火候嘅湯，因為如果豬骨湯底其實一煲你煲十幾個鐘嘅煲。 係啊，即係應該沉，可能沉啊，煲今朝咁樣 煲十個鐘咯。如果有啲肯如果啲堅持，即係有最 緊要煲。係啊，睇你啦。即係如果正常，我覺得應該朝頭早開部煲到晏晝開，咪午時啱好咯。 唔係 嘅。 我所知咁樣就係咩咧？今日。晏晝，因為你飛血水啊嘛，兩個人就我假朝頭早啦，七八點咁樣，當佢咁朝咁神神，七八點翻嚟煲湯啦。你飛咗血水，起碼飛完個鐘啦，跟住再煲，十一點煲翻滾，起碼十點鐘，咁你起碼煲十個鐘，你煲曬七八點噶啦。 哦，即系真的要煲咁耐，即系唔系唔可以缩短。 系啦，煲十个钟。 哦，咁即系变咗要前一日要准备好。 第二日用噶，煲完有咩？ 跟住冷藏，跟住 系咯。夜晚唔冷，有啲人冷藏啦，但冷藏都得嘅，其实一晚冇所谓嘅。 哦，即系睇下惊唔惊话会变坏咁。 会变坏嘅，一晚就唔变坏。第二日 即系佢庆祝啊嘛。 第二日再煲翻滚佢。咁就用咯，一般有啲冷藏嘅，即系例如话如果有啲冷藏又好似又话啲。湯唔夠，驚唔夠啊！即係鋪頭需要大量湯嘅話，煲定啲冷藏，或者你今日用唔曬。 啊，係啊，後備用啦，係啊。 有嘅，因為喺鋪頭一到星期六日啲， 係啊，啲戰場嚟嘅，基本上 作一賣幾百碗嘅話，你一煲湯唔夠啊。 真係揾食靠呢啲時日嘅啦。 係啊，所以佢有時煲湯有嘅，我都知道有啲鋪頭係會用將湯煲完之後咧，擺雪櫃度嘅。 啊， 即係擺喺雪櫃度，第二日再煲。咁啊，佢呢個方法就好處就係、是臨時唔夠湯，你仲可以揾，可以用第日又尋日，即係嗱前日湯，今日用， 但變咗冇新鮮嘅。 但係咁，但係其實都難，香港地方咁細，你好難去儲湯嘅。 咁係，即係你一煲湯起話曬成煲，起碼都十 lift 都有，最少最得閒到。 係啊，一個大桶煲可以 做，可以廿 lift 添喎。如果要你再大嗰啲，淨係 你乜？如果賣成二三百碗嗰啲鋪頭嘅話咧。兩個大卡兩個大湯煲嘅煲美容都可以炸聲用曬㗎。 係啊，咁你啲客似雲來啊嘛，不慌不你唔可能。 同埋最緊就係呢啲鋪頭你湯咧賣曬你就 cut 單㗎啦。係 啊，咁唔係實係嘅啦，你 但係香港啲 cheap 鋪頭係溝水嘅，點解咁快？ 哇！ 佢唔係溝水，佢係未蒸咯，未煲滾啲湯啊，即係湯未煲夠啊，都攞不落嚟啊。 嚇！即係新湯溝舊湯。 係咯，有咪先有良心啦。溝水更冇良心，呢樣嘢都講即係阿蔡蘭都講個古仔，講個好似古仔就係、是肉骨茶，邊、你要加湯，邊有咁多骨湯俾加啫？咁加味精水俾你㗎啦，咁多一個煲咁多骨咁多肉，煲出嚟咁多湯㗎啦，邊有咁多湯俾加？咁加啲加味精水㗎啦，一樣道理啫嘛。所以其實但係香港啲有時啲租咁貴，一賣你 冇計啦。香港就要變得多問題咧，即係 租貴咯。日本佢冇呢啲問題，所以 其實有，但係冇香港嚴重咯。咁講可以咁講。 日本相對講冇，日本相對冇。 你啲小心地方應該都唔 賣曬錢㗎嘛。佢哋香港佢有啲香港日本做法就係、是、你等得就等，唔得算數。佢哋啲細鋪頭啲租平，人手少。咁依日你肯排 唔係咁，佢嗰邊係堅持話，我寧可俾本正嘅，你都唔想做壞做壞。 唔係佢唔想 即係做為咗生意，為咗少少生意而做壞自己。 佢擴大嗰間鋪，即係好緊要。有我試過入即係炸豬扒咧，有多名有啲大鋪頭好大嘅。嗱炸豬扒另一樣嘢喎，因為炸豬扒咧情況佢大。 炸豬扒其實可以之後有開心嚟講嘅。 炸豬扒情況佢有啲唔同嘅，因為湯咧就真係嗰個人。你煲十幾個鐘，你煲唔夠火嚟，你湯入冇味。但炸豬扒好簡單，就係你個湯夠大去炸啫嘛，都係咪幾個銅爐炸咯？ 唔係，其實係啲油，反而係啲油同埋温度失得好唔好？ 依個你嘅功夫，依個就有機會再講嘅。依個係因為炸豬扒，我係炸豬扒發燒友，所以咧依個題材好多嘢講嘅，因為有機會再講啦。 有機會講啦。 係啦，咁大致上差唔多拉麵，因為其實香港要好拉麵都有嘅，香港拉麵同煎麵香港好嘅。 有嘅， 香港好多其 由依家尤其是好好 都唔貴。 系啊，睇地方啦，即系佢唔贵，通常都比较僻少少，要学行多少几多两步。 系啊，元朗几档煎面嗰啲系日本师傅出去开嗰啲咧。 系啊，诶，嗰档都我啱啱头先讲葵涌嗰档都 OK 啦，其实系啦。 系可以上水嗰间有间煎面档又得噶。 吓吓，周围开到周围都系嘅。 周围开，因为煎面多咗啊，因为早几年煎面得嗰几间咧，你去喺嗰间就系，你煎面就阿妈话嗰度开，啲人就以为就啲面食啲汤整浓啲就开点就系，唉，咁容易整嘅咩煎面？ 唔止 嘅，即系拉面咁，啲人以为拉面好容易蒸，其实拉面好功夫嘅。 之前做好多嘢，你起唔到啫。 炸叉烧啦，煲汤啦，六面呢几日全部需要 全部都要功夫啊！ 好啦，错咗唔掂啦。今季咪差唔多啦，下个咪睇下讲唔讲。如果有时间嘅话，讲唔讲啊？炸猪扒啦。 吓， 好，下个咪再见，拜拜。